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塞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铲，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戏，路灯底下敲三尖，街上冰皮羊肉摊，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 87.6，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通知称今年将进一步扩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改革试点范围，在浙江、湖北等15个省区市试点基础上，新增13个省区市为试点省份，其中北京、江西、河南等7个省份将于今年秋季启动改革试点。根据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三大运营商将从本月1号起正式取消京津冀手机长途漫游费。目前北京联通表示已经取消了手机长途漫游费，同时三地用户将陆续享受到京津冀取消漫游费的优惠措施，但具体细则还有待公布。北京国贸地区有望建设一条专用的地铁线，用来缓解拥堵。据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别于目前的常规地铁线，这条线路将成为 CBD 地域性的地铁线，未来有望与既有的线路实现换乘接驳。自去年北京市出台多项措施支持大学生就业创业后，未来将有和北京地区高校就业创业有关的3个项目正式实施，其中按照每个创新创意实践团队支持额度不超过5万，每个创业企业团队支持额度不超过20万的标准补助。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未来一周北京地区仍然是多雷阵雨活动，长时间的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容易出现霉变，要注意防潮。以上876资讯是由王珂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67856677。 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本市阴有小雨，能见度差，预计上午降雨逐渐结束，能见度转好，提醒朋友们外出请带好雨具。具体天气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雾，东南部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总冰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雨天路滑，请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机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今天呀，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大朋友，他是科学同盟网的负责人耿杰老师。耿老师您好。 你好，小雨。 您从事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呢，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您当时是怎么走上这个领域的呢？ 对，其实可能这个跨行业有点远哈。我其实在大学本科我是学的博物馆专业。 博物馆专业， 对， 还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啊、 是，其实我是就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南开也是全国第一个就是由博物馆学专业的一个学校，我也很有幸啊，能够在南开博物馆学这个专业里边学习了四年，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当时就特别喜欢展览。 嗯， 当时是觉得中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种历史文化的瑰宝啊，我觉得应该是通过展览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种，不论是它的美，还是它这种文化和艺术的内涵。 哎，那大学毕业怎么没分到博物馆去呢？ 中间也是有很多阴错阳差的情况，也是挺遗憾的啊，也是我的一个心结，所以我从大学毕业我一直是在展览馆来工作，就一直从事展览方面的活动。也的确在这个当中啊，尽管展览馆可能跟博物馆在展览这个领域里有一定的交叉啊，应该还说没有太脱离过去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展览也你也知道，会展经济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但是我在从中感觉到教育类的这种会展活动应该说是我自己比较 喜欢的， 比较喜欢的，所以也是当初有一个机会吧，和北京国际教育博览会结缘，然后之后呢，由北京科学嘉年华，包括现在的城市科学节，慢慢的呢，就逐渐是在这个教育科普这样的一个领域里边定位了吧， 那以后呢？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对于您自己， 我作为自己，因为工作，如果说从91年大学毕业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吧。这些年一直是在会展、教育、培训这样的一个行业里边吧。我想更多的经验是来源于过去的一些工作经历。那可能这些工作经历也还会继续延续。我想首先肯定是要把现有的这个几个大的项目要给它继续做好， 就像之前您做的这些，像科学表演大赛，城市科学节， 包括我们跟国际的一些学生的一些科学的交流活动， 国际学生的交流活动，科技方面的也开展起来了， 对，也在开展，包括我们去新加坡，参加国际的科普剧的比赛，包括我们组织学生老师到国际的一些科学节上进行展示，包括进行一些交流。 现在都去了哪些？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也是很多了，包括我们去 印象深的， 我们去德国，我们从2012年开始吧，去德国，参加德国科学日。我们组团，包括有老师有学生，在德国科学日上展示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些科技教育方面的一些成果和作品。今年我们10月份还准备再去德国，今年德国科学日是15周年，所以是他已经都举办了第15届了，他们也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也会组团过去，一方面呢是展示我们中国的一些特色的科技教育活动，更重要的也是想跟国际上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我们还是感到在科技教育的这个方面啊，中国还是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还是很多，有这样一些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肯定也都是很珍惜的， 请进来走出去都是很有必要的哈。 对 科普活动来讲 是， 那还有哪些活动就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不光您是带孩子们带老师们去交流，您自己也会经常去参加一些国际上的活动是吧？ 对，就是从这5年之内吧，我觉得也是参加了很多的国际的科学教育方面的一些活动，包括在新加坡参加的亚太科技场馆的专业论坛，包括到美国参加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的年会，还有我们去美国纽约的一个最大的科学节，一个是华盛顿的这个全美科学与工程节，还有在纽约的世界科学节，我们都观摩过。之外呢，就像新加坡的科学节、新加坡的科技馆这些的交流的访问，可以说这一好像也走了有7、8个国家了。 那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普活动放在世界的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科普活动也很多，像每年的啊，像科技周，然后科普日， 都是全国范围内的。 对，不光有全国的、还有各个城市的， 对， 甚至还有学校的。 是，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科普活动非常的丰富，包括我们中国的中国科协，包括各地方科协，还有我们的科技部、教育部、都在组织非常多的科学活动。我觉得从丰富性来讲，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可能更多的呢还是在手段上、方法上、方式上应该有一些更多的改进和提高吧。我觉得我们的科普活动还要更娱乐化一些吧， 让它更好玩一点。 对对对，包括比如说有些，我也听到有些孩子，包括有些成人也说，他们去到一些科技馆觉得不够好玩，可能的形式太相对比较死板，比如说一些科技理论的这种阐述还不太会用这种很通俗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对，这很重要，因为我现在也是参加北京市科协的科普创作的工作哈，确实要是把一个科学道理把它变成很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需要自己先把这个科学知识先消化，消化完了以后把它再翻译成孩子们能够理解的这种语言，那我觉得就是比想象当中的还要难一些。 是这样，你看我们昨天，就是我刚才说到我们全国科学表演大赛，我们有一部作品是来自东莞的一个作品，它的内容是讲虫洞，就十分钟的一个短剧讲虫洞。我觉得虫洞是一个可能连科学家都还在研究探索的一个课题啊。 虫洞，虫洞是什么？ 其实他就说这个，他是用到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狭义相对论，时空的这种穿越，对，他是用一个小舞台剧，他把这个虫洞做了一些解释，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表演完了以后，大家对这个概念就都明白了。 至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了。 也许在看这个科普剧之前，大家可能对这个概念，可能有的人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对 啊，通过看这个啊，知道至少了解了，现在还有这样的 一种研究的理论吧。 我觉得这个就像您说的那样，怎么能把这些好玩的、通俗的、好看的科普剧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才是它最重要的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对吧？如果它只是让评委看到，只是让个别的小朋友看到，那有点太可惜了。 对对对，是我们昨天有一个观众哈，他带着那个女儿在，因为我们昨天是七个比赛节目嘛，那个妈妈带着她女儿完完整整看了七个，就孩子都不走，一直在那块欣赏吧。然后这个家长回来也说太值了，说跟看了一场话剧一样。而且是昨天很有意思，我们那个剧因为是来自全国六个省市的，有宁夏的，然后云南的、贵州的、新疆的，就每一个这个科普剧都有自己的地方文化特色啊，包括舞台的服装啊什么的都很有意思。所以大家感觉到过去一想科普剧老觉得可能是那种 比较死板的， 对，一个什么科学家在那块讲一讲科学原理啊，没想到这种载歌载舞的这种方式，大家都是觉得特别有收获。 哎呦，那太好了，那明年吧，明年我一定参加。 对对对对， 我一定参加，我一定把这时间腾出来哈。听到耿老师介绍的，哎，我都觉得心驰神往啊，觉得太遗憾了，今年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盛会啊。 是，其实我也是特别希望能够咱们在北京的这些青少年、这些同学们，在暑假里头能够来到科学节，科学节会给你很多的体验，而且一年一度的活动，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到科学节来逛一逛、看一看。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科学节哈，您刚才说了也是在中国科协的大力支持下， 是 吧？ 是的， 是的。那中国科协他们怎么来评价这个活动呢？因为他们是统领整个全国的科技活动的。 对，就是其实很荣幸啊，我们在2014年，中国科协组织的全国2014年科技活动的评选当中，我们城市科学界就以为青少年带来全新科学体验获入选了2014年十大科普事件，就是中国十大科普事件2014年中间的 一个 一项、 就是、对一项就是城市科学节，所以我想这个呢也是中国科协对我们城市科学节这样活动的一个认可吧。而且的确就是在入选条件里边，就是说城市科学节为青少年提供了全新的科学体验，所以也是感觉到大家对我们这种互动体验的这种形式的一种认可。 那在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个说留言簿啊之类的，让孩子们能够留下他们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吗？ 嗯，我们在活动的现场啊，我们有很多那个小的那个便签纸， 嗯， 然后孩子们都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话，写下自己对科学节的感受。昨天这个纸片上已经写满了这个留言了、 那都怎么说呀上面？ 有的孩子都很稚嫩的那个笔记，就是科学节太好玩了， 嗯， 说我一天都没玩够， 嗯， 然后有的说那个我今天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嗯 嗯，然后说我还要来科学节，就是全是孩子们的一些语言。 除了孩子们这些稚嫩的留言之外， 嗯， 有没有老师们或者家长们的留言呢？ 嗯。我们也是科学节有一个微信平台，在平台上呢可以有大家的这种留言和互动讨论，这些天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老师和家长在这个平台上留言吧，他们都是比较首先在关注就是科学节怎么来参与科学节，包括他们关注科学节有哪些活动适合什么样年龄段的孩子。第二呢就是关注他活动用不用预约呀，活动他是怎么个形式啊，适合多大年龄段的呀，对这个科学节怎么参与他的指南性的一些资讯吧。 那耿老师您看第二届科学节呢即将结束哈，您对第三届明年的科学节有哪些展望呢？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除了在把今年的科学节给它筹备好之余啊，我们很多的时间都在讨论明年科学节的一些设想。我觉得考虑的问题方方面面都有，包括明年主题，包括时间，包括举办的地点，包括我们在设计什么样更有意思更新鲜有趣的内容，都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我想很多的具体的细节要可能在今年十月份才能够确定，但是有一点我是坚信科学节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为我们的北京包括对为我们的中国的青少年们带来一个更新的一个互动的体验感受。 也祝愿我们的科学节呢一年比一年办得好，越来越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谢谢。